弟兄姊妹平安，系咁头先牧师介绍咗啦，咁我系 Trinity 嘅学生，咁今次咧就系我第一次喺主日崇拜讲道。牧师话咧可能有少少紧张，其实唔系少少紧张，系非常紧张。咁系啦，即系喺屋企已经准备咗好耐好耐好耐。我第一次发现咧，原来写讲章俾牧师咧系难过写讲章俾老师。因為寫講章俾老師唔使講嘛，咁嗱嗱聲就寫完咗就交啦。咁寫俾牧師咧要講，咁所以咧我真係寫咗好耐，要修改又修改，啊係咪真係咁講嘅咧？係咪真係咁講嘅咧？就發現係真係唔簡單，所以我真係知道我今日去企喺呢度，去到分享神嘅説話咧，實在係上帝嘅恩典，真係好感受到咧自己係冇能力、無德無能，亦都冇才幹，即係係啦，即係樣都唔係，但係咧，上帝嘅揀選，即係蒙神嘅恩典，可以喺呢度述説上帝嘅説話，係即係天父嘅恩典。咁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咧，我係讀喺中文大學讀呢個教育文憑嘅時候，寫我人生第一個 lesson plan， 跟住老師改完翻翻嚟話 very problematic lesson plan， 跟住我見到，哎呀！即係我人生嘅第一個 lesson plan 就 very problematic lesson plan。到我今次寫人生第一次咧要企上台講嘅講章嘅時候咧，咁啊周牧師咧雖然咧就冇咁直接，即係冇咁直接，直頭就話 very problematic sermon， 咁就冇，但係咧都差唔多噶啦，我都領受到差唔多，就係由 introduction 至到 content 至到main point 至到過渡至到 conclusion 至到例子至到釋經，乜都要改善。咁我就其實我就即係好謙卑順服，嘗試逐樣嘢逐樣嘢聽牧師嘅教導，即係去改善。咁我好多謝周牧師，即係喺今次喺幫我預備講道嘅時間咧，用好多時間，用好多次。是分開很多個禮拜，很多次，很多個鐘頭，去到很細心的教我，即係好多謝牧師的耐性。咁我其實今天有一個擔心嘅，我就話：哎呀，牧師咧就咁用心教我，但係咧我就即係知識唔好，即係學得唔好，咁樣講得唔好，令到牧師失望點算咧？咁所以唯有就係求主憐憫啦。咁願意願意我哋而家一齊祈禱，即係求主嚟幫助。親愛天父上帝，感謝你的恩典，今日孩子能夠在這裡第一次去到述說上帝你的話語，願神你來到憐憫幫助孩子能夠將你的說話清楚明白講出來。主啊，都願你的靈來我們當中來到運行，充滿我們每一個人，願意我們存著謙卑受教的心去到學習你的話語。主啊，讓你的話語成為我們生活的力量，成為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主，多謝你垂聽我們禱告，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咁我即係我喺 Trinity 即係讀書啦。咁有一日我喺圖書館咧見到一份雜誌，咁個封面咧就吸引我注意。封面寫住全世界最快樂嘅地方。跟住我就行過去，雖則呢個同我讀嘅神學冇乜關係，但係不過我好奇行過去，我都想知道最快樂的地方喺邊度，等我即係去一下咁樣。咁睇落去咧原來呢度係講緊2018年嘅世界幸福指數嘅排名。咁我就好奇啊，睇下咁我而家身處嘅美國排第幾先？咁咧就排第18，咁都算幾高噶啦。即係今日我有好奇睇下我嘅香港排第幾先？咁啊，當然就後好多啦，即係排第76。咁中國就更加後啦，等等啦咁樣。咁我又見到啊，即係其實人咧真係好向往去一個快樂嘅地方住噶喎。咁睇到一個報道咧，就講緊美國最近。Trump 上台就要改一啲嘅非法入境者嘅政策。咁我一睇咧就話南部咧嘅邊境咧，每個月都有成9700多個人非法入境。咁我話咁多，咁其實呢啲咧喺美洲、中美洲、南美洲嘅人咧，都係好希望嚟到一個更加快樂嘅地方。佢哋認為更快樂嘅地方就係美國，嚟呢度居住，咁就掂曬啦，咁樣。咁我即係睇翻啦，咁我即係我或者在座嘅弟兄姊妹咧，我哋即係都係喺第二啲地方嚟到美國呢度居住啦。當然我哋就唔係好似佢哋咁樣非法入境啦。咁但係我哋咧喺呢度居住嘅時候咧，可能開頭都 或者未嚟之前啦，即係起碼我自己啦，未嚟美國之前，哇，硬係覺得美國真係人間天堂。我記得我第一次喺三藩市嗰度，真係唔想翻香港啊！神啊，呢度真係人間天堂，我唔翻去啦咁樣。係啦，咁不過我又觀察到咧，其實我哋喺無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就算最快樂嘅地方都好啦，住落之後咧，就會發現有啲唔快樂嘅事情發生嘅喎，就可能生活上邊會面對挑戰啦。有苦難啦，表面上看落好似幾好，不過咧內心係有好多嘅掙扎啦。我哋又面對工作嘅壓力啊，生活唔如意啊，子女唔聽話等等，其實有好多挑戰。就算喺快樂地方，其實我哋都可以生活得唔快樂。咁今日咧，即係我揀嘅經文咧，就係彼得前書一章一至十二節。咁彼得前書咧就係彼得咧喺公元64至到68年，即係佢就嚟殉道之前，佢寫俾咧小亞細亞西北部嘅基督徒。咁呢啲嘅基督徒咧就係大多數外邦嘅基督徒啦，可能都有啲猶太人基督徒。咁佢哋咧係生活喺一個移民化當中，佢哋因為佢哋改變佢哋信仰嚟信耶穌嘅緣故，佢哋嘅生活上邊咧受到當時社會嘅歧視。甚至是逼迫啦，被當時社會邊緣化。咁不過咧，大多數解經家就話呢度嘅逼迫咧，應該就唔係羅馬政府嘅大逼迫，因為未到。係咁，所以係一啲生活上邊嘅困難試煉。咁彼得咧稱呢啲係稱呢啲嘅逆境為試煉，鼓勵佢哋咧喺試煉當中咧唔好氣餒，唔好放棄佢哋信仰，繼續信耶穌，對神有信心。在試煉當中喜樂，過聖潔的生活，去為耶穌基督作見證。今天我即係睇嘅經文咧，就係一至十二節。咁啊，第一節彼得就話啦，佢寫信俾分散喺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亞細亞、比推尼寄居嘅。咁呢啲地方咧，咁多地方名到底係邊度嚟嘅咧？就係今日大概土耳其嘅地方。咁咧係幾個嘅城市。彼得寫信喺嗰度，分散喺嗰度住嘅一啲嘅基督徒。咁彼得話佢哋咧係寄居嘅，嗰度咧唔係佢哋屋企。其實由從一個熟世嘅角度睇，嗰度係真係佢屋企嚟嘅，佢真係住嗰度嘅。不過從一個屬靈嘅角度去睇咧，彼得話俾佢聽：嗱，呢度唔係你屋企嚟嘅，你屋企喺邊啊？你而家信咗耶穌啦，你嘅身份唔同咗啦。例如咧，可能即係。有些移民嚟美國嘅，以前哦，我係例如即係南美洲嗰啲啊，以前我係嗰度嘅身份，而家我成為美國公民。彼得話咧：你今日信咗耶穌，你嘅身份唔同咗，你而家係天上面國度，天上嘅國度，神國度裏邊嘅公民，所以你喺地上面係寄居，係暫時嘅。咁咧係啦，彼得繼續去到即係講話咧。你哋係被神揀選嘅，係藉著聖靈咧成聖嘅，以至係信服耶穌基督，又係蒙佢血所灑嘅人，即係被耶穌基督嘅血咧所潔淨嘅聖徒。咁我今日咧，即係從三個方面嚟到思想咧，今日我講嘅主題試煉中嘅喜樂。咁睇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可能會覺得好矛盾，話明試煉啦，點會有喜樂嘅啫？咁咧，我就好想同大家一齊思想基督徒嘅喜樂，到底同世界上面嘅人頭先啱啱講嘅嗰啲世界上最幸福咩幸福指數排名嗰啲嘅快樂有冇唔同嘅咧？佢哋都係 measure 一啲好即係客觀嘅數字去到 measure 一啲嘅快樂嚇，即係幸福指數嗰個排名。我都專登入去個網頁睇下佢係有咩 factors 去 measure。咁樣啦，就即係好客觀咁樣 measure。咁我喺度諗咧，到底我哋基督徒嘅喜樂同呢啲有冇唔同嘅咧？咁咧世人嘅喜樂就係遇見順境喜樂啦，升官發財喜樂啦，我阿仔讀書叻又喜樂啦。咁我做學生，我考到好成績又喜樂啦。老公揾到好工又喜樂啦。跟住我哋間屋住得好啊，有大屋住喜樂，各樣啦嚇。阿仔之後揾到好工，娶到好老婆，我就好喜樂。咁等等啦，呢啲世人嘅喜樂。咁基督徒嘅喜樂同呢啲有咩分別咧？咁我今日嘅題目咧，試煉中嘅喜樂，基督徒嘅喜樂同世人唔同嘅咧，就係我哋喺試煉裏邊都有喜樂。 世人就是試煉就冇噶啦，就一定唔快樂啦，係咪先？即係苦瓜乾咁啦。但係我哋基督徒係試煉中有喜樂。我咧即係嘗試同大家咧從三方面去睇，就係、是、好似時光倒流咁樣啦，行時光隧道。我哋首先睇未來，我哋睇下上帝嘅救贖計劃嘅故事，好似睇戲咁樣。不過今次睇戲咧特別啲，有個結局睇戲。個結局咧就係、是、啊，原來喜樂嘅原因咧係因為故事嘅結局咧就係、是、上帝話俾我聽，我哋嘅應許，我哋喺天上邊，上帝為我哋存留基業。基業係咩嚟嘅咧？即係神嘅產業，神分佢嘅嘢俾我嚇、啊，我同神有份。呢、这個係神俾我嘅應許，就係、是、未來故事結局係咁。咁啊，第二部分咧，我哋睇而家嘅狀態，而家我哋生活喺呢個世界上。每日都有挑戰，或者世界其他地方有苦難，有好大嘅天災人禍。咁我哋點算嘅咧？咁神咧話俾我聽，我哋喺而家呢一個嘅世界生活嘅時候咧，我哋係活出一個基督徒喜樂嘅狀態出嚟，俾人見到我哋係勝過今生今世嘅試煉。咁咧，跟住我又同大家咧睇下過去，因為我哋睇下咧故事嘅開頭係點嘅咧。或者在我們之前是發生什麼事的呢、啊、故事的開頭原來是上帝創造我們人犯罪，但是呢不是就這樣就句號，而是上帝親自在創世的時間為我們預備了救恩，是那個救恩不是今天才有，或者是彼得當時信徒才有，是創世的時間，創造世界的時間就已經預備了，是不是很奇妙呢？那呢這個是我們喜樂的根基，我哋去查考眾先知一同嘅見證耶穌基督呢個救恩。咁我哋而家睇第一，即係睇未來，未來發生咩事？咁未來發生嘅事咧，係會決定我哋今日嘅行為，今日做咩事嘅。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我以前大學主修咧係讀經濟金融，咁就其中一樣嘢學嘅咧，就成日要預測。經濟嘅預測，明年經濟預測，五年後經濟預測，將來經濟又預測咩 GDP 幾多增長幾多，股市增長幾多，咁諸如此類。點解要做呢啲咧？因為個經濟預測咧係愛嚟今日俾政府做一啲決定，做一啲決策，或者個經濟預測咧係愛嚟俾今日嘅公司係做一啲決定，佢哋係決定要投資邊個項目，唔投資邊個項目，做咩發展等等。咁咧，所以基督徒都一樣嘅。我哋知道未來係點咧，係決定我哋今日嘅行為嘅。咁聖經裏邊，我哋一齊睇三至五節。願眾讚歸於我們主耶穌基督嘅父神，他曾召自己嘅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嘅盼望。咁我哋即係呢度咧講到上帝為我哋預喺基督裏邊預備救恩俾我哋，重生了我哋。我哋留意一下，係上帝重生咗我哋，上帝做主動嘅，唔係我做啲咩可以得到呢個救恩或者得到重生，唔係，係上帝重生了我哋，上帝親自做呢個動作，親自為我哋預備救恩。咁又點咧？叫我哋有活潑嘅盼望，有活潑嘅盼望。咁我最近都喺度思想，即係基督徒有活潑嘅盼望，即係點嘅咧？有我哋到底盼望啲咩嘅咧？咁我哋盼望咧，即係聖經呢度講話，可以第四節可以得著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存留在天上面嘅基業，即係盼望天上邊。好好的東西，天上邊，在將來天上邊，我與神同在，幾咁美好。咁我都發現咧，自己嘅語文能力實在太差。我昨晚喺屋企嘗試同少剛講一次嘅時候咧，少剛話俾我聽：你都講唔到天上面點好法。我話係，我其實我腦裏邊有一幅好靚圖畫，但係我嘅語文能力太差，我揾唔到詞彙表達出嚟，就係、是。好好，咁我諗例如啟示錄講到天上面以後，我哋與神同在，冇眼淚，冇悲傷，神嘅帳幕在人間，與我哋同住。神係親自做我哋嘅神，我哋做神嘅子民。咁咧，當喺嗰陣時嘅時候，我哋同主耶穌基督一同作王。 嗰陣時再冇罪惡限制我哋，冇苦難，再嗰啲試煉都冇啦。我哋得勝嘅，同耶穌基督一齊得勝，就係嗰陣時嗰幅圖畫，係咪好靚啊？咁咧我有陣時喺度諗，如果今時今日我咧喺心裏邊體會到有少少啲咁多與神同在嘅喜樂，咁我今日都嘗試到啲咁多少少與神同在都。而家都俾我有喜樂嘅話，我可以想像到將來嗰個喜樂係幾咁大咧？係咪？我哋大家數學都好好，乘幾多倍就係將來嗰個無限倍。我就即係係啦，饒恕我嘅語文能力有限，用唔到詞彙表達，但係相信將來嗰個上帝俾我哋預備嘅基業咧，係非常之美好。我哋有呢一個盼望，哇！將來原來咁正嘅。咁彼得話：今時今日係寄居啫噃，而家呢度唔係你屋企啊！嗱，屋企喺邊？屋企喺。以後天上邊嗰個好美好美好最美好嘅狀態就係嗰度，咁所以咧，我咧因為而家係寄居，我就寄居就即係唔使讓咁著緊啦，係咪啊？即係我哋做媽咪嘅都知道，如果自己屋企嘅話，我哋好著緊嘅。例如我仔整污糟嘅地氈，我話哇，做咩整污糟地氈？又呢樣嗰樣，又咩？唉，即刻要清潔，又咩床單整污糟，唔得唔得，今日即刻要洗。但如果我哋去旅行咁點啊？去旅行我冇咁緊張喎，阿仔整污糟地氈就整污糟咯，跟住床單污糟我唔緊要啦，嚇，即係我哋聽日走啦，嚇，即係唔使咁介意。我意思係話咧，我哋知道我哋天上面個家鄉幾咁好嘅時候，我哋係今日生活都唔同啲嘅，係咪？咁我即係頭先咧講到咧，神重生到我哋，俾我哋一個新嘅身份，有咩唔同咧？咁我神學院有個老師咧，佢就話佢太太係而家幫緊一啲嘅難民教啲難民英文嘅，好多難民嚟到呢度就係困喺一個地方，唔可以出去工作，唔可以做咩，英文又唔識，咁佢就去幫佢哋啦嚇，即係咁佢話咧，啲難民其實就申請緊身份嘅，咁經過好長好長時間，好多年，有啲成十年定係。啲細路仔都大曬，咁先申請到嘅時候咧，哇！佢話目睹嗰啲人唔同曬，平時咧真係揦埋口面，哇！嗰日攞到個美國公民身份幾咁緊要啊！即刻開心到跳起都唔止，即刻好開心。佢話見到前後個對比，之前做難民好慘，俾人睇唔起。哇！而家我真係真真正正有身份啦，而家唔使困喺呢度，而家可以出街，而家我將要去邊就去邊咁樣啦。而家我大曬，咁咧，哇！這個老師就話咧，你睇下呢個身份係幾咁緊要。咁咧，佢叫我哋想像一下，我哋今日信咗耶穌，信咗耶穌，我哋有一個新嘅身份喎。你有冇咁著約啊？定係你攞咗個新嘅身份之後，唉，同尋日差唔多啫，都係做難民，都係困喺呢度。都是住在一些污糟邋遢地方，都是吃些这样的东西，都是不出得去。外面世界很漂亮，哦，不知道，没去过。啊，那我想想，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浪费我们这个新的身份了，是不是？是的。那圣经说我们有活泼的盼望，一想起将来我们就很有盼望。那在大概一个月之前，就是圖書館裏面所有同學都好忙，又考試又測驗，又要交 paper， 日日交 paper， 好辛苦。突然間有個同學，可能你哋都識嘅，即係過嚟好開心同我講，仲有一個月，由今日計起 ，exactly 一個月我就翻台灣啦。跟住佢就我好開心，我訂咗機票啦。咁咧佢話 yeah 咁，咁佢就好開心。佢就因為咧佢咧。神學生在這裡都是寄居，大家都明白我們在這裡即好像單身的就更加慘，沒有口好吃，每天就是忙著讀書交 paper， 這樣過著好像不是正常人過的生活。他一想起回家了，一個月之後 exactly 一個月，正正一個月我就回家，下個月的這個時間我就在家享受著媽媽煮的靚餸，喝著靚湯，哇，有我很舒服的張床睡覺。哇！佢突然間今日佢就好精神，佢就嗱嗱聲讀書，嗱嗱聲做 paper。咁我咧見到咧，我都覺得好奇妙。咁咧即係原來呢一個盼望係帶俾我哋動力嘅。原本係冇曬動力，一諗起咁多嘢未做，咁多嘢未交，都唔知道做邊樣好嘅時候，成個人頹曬，咩都唔想做， 樣嘢都唔想做。突然諗起咧，哇！我之後可以翻屋企飲阿媽靚湯，好開心嘅時間。哇！嗱，今日咩 paper 即刻做，嗱嗱聲，咁我先可以準時翻去咁樣。咁呢個咧就係盼望啦。我咧即係希望我哋今日基督徒咧，一諗起我哋以後天家係咁樣嘅話，我哋今日都有咁樣嘅盼望，都係咁著約。都是这么著约告诉人，就好像我各位同学很著约告诉我，我们出到去都是告诉那些未信的人，我呢永恒的家是那里，那里怎样怎样的这样。因为我们看到未来的荣耀呢，令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呢是可以跟世人不同，甚至我们有可以跟世人不同的价值观。在都有几年前，很多年前，又不是很多，即是当我的大仔英明大概两岁几的时间，我就 check 到我有 BB。 当 BB 12周的时间，是即是三个月，其实我当时我不告诉其他人，是当时其实没有人知道我有 BB 的，即是同事和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知道。他照超声波，我想都想不到呢，医生告诉我听 BB 的心脏有很大问题。就之後再去多幾個醫院照多幾次，都是 confirm 是有很大問題的時間。醫生就話嗱嗱聲，而家先咁早期懷孕，終止懷孕，咁就咩事都冇啦。咁我就即係同屋企人講，同埋同一啲嘅朋友講，大多數人都係叫我去終止懷孕，因為咧佢話阿 Kitty， 你都唔想生個仔落嚟或者女落嚟，即係到時心臟有很大問題，你年年帶他做手術，那你就很煩的了。到時那我呢就心裡面很惆怅。那我即係你知道大陸現在很多廣告啦，我們一翻汕頭就看到那些廣告寫著什麼，三分鐘無痛墮胎，是不是三分鐘無痛的終止懷孕。那我就想，哇，是不是真的這麼容易啊？三分鐘就搞定，不用以後生了出來有病那就很麻煩，是不是？很多人都跟我這樣說。那我就即心裡很大掙扎，很感恩有一個姊妹呢，她就來跟我祈禱。她呢就叫我呢，楊潔，你不要只看現在這一刻，不要看現在，也不要用世人的價值觀 去決定這件事，你呢要看遠一點。我說我現在 BB 有事，我怎麼看遠一點啊？ 她就日日嚟幫我為我祈禱，佢話俾我聽，楊潔，你要睇神嘅國度，唔好睇今生今世。咁我即係點啊？佢叫我鼓勵我唔好墮胎。哇！咁點啊？咁點算啊？佢話咧，倚靠神。佢話你點知神唔會醫治佢咧？我係喎，咁我祈禱啦，求神醫治。佢話就算神係最後冇醫治，都有神嘅主權。你要諗下將來天上面個天家幾咁美好嘅時間。將來你和你的仔咧係一同喺嗰度與基督一同得榮耀，幾咁美好？定係你而家就唔要佢咧？而家因為佢有病，你唔要佢，你怕麻煩，你怕哎呀，將來出咗世，如果成日要做手術，好煩，咁就唔要佢。咁我諗下，係喎，咁咧即係喺佢成日為我祈禱，成日為我祈禱嘅鼓勵底下咧，咁我哋一家人又成日祈禱，好肯切祈禱底下，我哋咧唔理身邊嘅朋友，身邊。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都叫我們去墮胎，那我不理身邊的人怎麼想，我們也不理醫生怎麼說，我們就很大膽地跟醫生說，醫生，我們是基督徒，那我們相信呢有永恆的生命的，所以我現在不要因為 BB 有病我就不要他，所以我無論怎麼我都繼續懷孕。那醫生就哦這樣。那我即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哋因為我哋見到屬天嘅榮耀，可以今日有與世人不同嘅價值觀。咁第二，我哋一齊嚟睇下，咁而家又點嘅咧？而家我哋基督徒活出一個喜樂嘅狀態係點樣嘅咧？咁咧，彼得話咧可以勝過而家嘅試煉，喺試煉中咧係可以大有喜樂。咁第六節話因此即係因為前面三至五節講的原因，因為天上面神俾我哋有天上面的基業，我哋有活潑的盼望，因為咁樣，我哋咧就係喺試煉當中係有喜樂。咁我聖經話百般嘅試煉，即係好多樣嘢，百般即係好多啦嚇，好多各樣方面嘅試煉。咁我喺度思想咧，我哋今日嘅基督徒面對咩試煉？我哋 睇世界遠啲嘅時候，知道其實有好多嘅國家基督徒都係受緊逼迫嘅。咁喺我記得喺即係五月十二號，即係四川汶川大地震紀念日之前嗰一日到啦，就喺 WhatsApp 同埋微信都收到消息話咧，為國內四川嘅家庭教會祈禱，因為咧佢哋嘅即係傳道人同埋長老都被政府捉咗，要為佢哋祈禱。咁其實我哋知道咧，其實今日世界上有基督徒咧都面對好多嘅試煉。咁我上堂有一次上堂，老師就喺度講即係當喺教會冇面對逼迫嘅時間咧，我哋上受浸課程咧，上一次就去受浸啦。咁我相信我哋呢度都係上一次去受浸，香港都係，係咪？咁如果咧教會受到逼迫嘅時間咧，就上要上三次先去受浸。點解咧？因為要確保嗰啲去受浸嘅人咧係真正基督徒，唔好假嘅。假嘅就陷害教會，俾政府逼佢啦。咁坐喺我隔離個同學，佢話喺我嘅國家，我哋要上七次受浸課程。咁我話我哋啊咩國家要上七次受浸課程啊？咁佢係嚟自烏茲別克斯坦，係一個回教國家。咁咧係基督教咧係受到迫害嘅地方，佢哋係唔可以公開聚會，係要家庭教會地下聚會。咁啊，如果你係受浸到佢基督徒咧，咁如果佢係假基督徒就好大禍啦，就會害咗成間教會，同埋害埋其他弟兄姊妹。所以要七次上受浸課程，七次 make sure。呢、这個真基督徒先俾佢受浸，受浸咗咁啊點啊？佢話受浸咗咧就宣稱我係基督徒，同埋公開俾人知我係基督徒，咁咧就會俾警察捉咗去，捉佢咧唔係坐監，都係坐監嘅，唔單止坐監，係會打佢，真係嚴刑打，勁打嗰只，打到佢好痛，好跟住咧就俾佢痛一日，第二日再問佢你仲信唔信耶穌？你想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想做基督徒？如果呢那個人，他說很多人就這樣就放棄了，想七次受浸課程都沒用，即是打完就、哦、不做了，那就回家，他就不 放他回家。如果呢那個人真的很堅定說我繼續信，那呢他說就 issue 一張證書給他， issue a certificate 給他。那我一聽見 certificate 當然是好東西啦，即是我們當然畢業證書就叫 certificate 啦，是不是？或者我們有什麼 achievement 就給一張 certificate。他說那張 certificate 寫著什麼呢？政府給他的，就寫著某某某今日成為基督徒，他由今日開始不可以做政府工，不可以做老師，不可以做警察，不可以做什麼工什麼工什麼工，不可以享有政府什麼什麼福利，什麼都沒有，什麼沒有。好了，給你，跟住就出去了。咁其實我哋想象到呢、這個係好大嘅試煉喎，係咪啊？做咗基督徒即係咩都冇啦，死要福利冇啊，咩工唔做得，咁我做咩啊？失業啊？咁點算咧？我失去咗社會地位各樣嘢，係好大嘅試煉。咁我咧諗翻我哋今日即係喺北美基督徒，我哋今日咧當然我哋冇面對呢啲信咗主就俾人打啊，或者捉佢坐監啊等等，或者即係 issue 一張 certificate 俾我哋啊呢啲嘅試煉啦。但係我哋又面對住其他方面嘅試煉，我哋可能面對工作嘅壓力。咁我最近都聽到一啲弟兄姊妹都講話咧，即係工作其實好大壓力，或者上司對佢不公平，或者佢感覺到份工好似唔係好穩定。咁佢話啊，即係如果我咁嘅年紀仲冇咗而家呢份工嘅話咧，就比較難揾到工啦。咁樣，咁我哋知道即係北美弟兄姊妹其實都承受住好大經濟壓力，因為要供樓，仔女要供書教學。我知道咧讀大學好貴，要好多錢。咁等等啊，冇咗份工咁點算咧？或者我哋面對住其他嘅試煉，身體上邊嘅疾病，或者同仔女關係等等各種各樣試煉係。唔少過喺嗰啲嘅逼迫嘅國家當中嘅基督徒嘅試煉，呢啲試煉咧一啲都唔容易，一啲都唔簡單。即係我唔想將佢簡化佢話，佢哋嗰啲就難，我哋就容易。其實都唔係嘅，經歷起上嚟樣樣都咁難。不過咧，彼得咧係鼓勵嗰啲嘅信徒話喺試煉當中咧，你哋暫時憂愁。係彼得唔係話喺試煉當中你哋唔憂愁喎，係有憂愁。咁我都見到有一啲基督徒，咁我自細基督教家庭長大咧，都爸爸媽咪好多朋友都係基督徒。我見到有一啲咧阿姨咧，佢真係面對咩事都話感謝神嘅。 咁有時我諗係咪口頭禪咧？例如咧，佢話：哎呀，即係例如今日我蝕到好多錢啊，感謝主。哇、哦，咩事感謝主咧？即係佢講緊啲唔好嘅，明明都係好傷心嘅時候、哦，感謝主。咁我就可能我又細個啲啦，我諗下，哇、哦，到底佢係口頭禪定係真係真心感謝咧？咁如果佢真心感謝，我覺得係好好嘅事嚟嘅。但如果唔係真心咧，咁我哋就唔好虛假啦。其實咧，聖經冇叫我哋要虛假，我哋咧其實係遇見唔開心嘅事咧，係憂愁係正常嘅，係人好自然嘅反應。聖經肯定咧憂，肯定我哋會憂愁。不過咧，我哋留意咧，彼得話咧，呢個憂愁係暫時嘅，暫時一陣就冇。係啦，唔係個憂愁永遠喺我度，仲有個憂愁咧，唔可以奪去我而家呢一刻嘅喜樂。咁我聽見即係有一位弟兄咧講過一句説話，都幾有啟發性啦。佢話佢就用咧世人嘅嗰種喜樂咧，佢就話 happiness。基督徒嘅喜樂用 joy 啦，不過咁樣分可能唔係太正確啦，但係唔緊要。佢就話咧 happiness is from happenings。世人的快樂是來自於 happenings， 一些好的事情發生我就很快樂了。但是基督徒的喜樂不是因為好的事情，好的事情發生都要令基督徒喜樂，但是不單止是這樣，基督徒的喜樂是 joy is from Jesus。 我們是因為耶穌而有喜樂，我們是因為神給我們救恩而喜樂。所以這個憂愁不能夠將我裡面的耶穌奪走的，憂愁不可以令我奪去神賜給我的救恩的，我依然因為救恩而喜樂。咁我咧就即係見到咧，其實基督徒活喺一個咩狀態裏邊咧？如果我今時係面對緊一啲試煉嘅時候，我而家的而且確係憂愁。不過咧，喺我裏邊有一個大喜樂，大喜樂。咁即係憂愁同埋喜樂係同時存在。咁我有陣時都諗啊，點解會同咁樣嘅咧？咁係咪基督徒有精神分裂咧？即是一時話自己喜樂，一時又話自己憂愁，又憂愁喜樂，咁樣即係搞自己精神分裂。一係就扮曬嘢啊！即係明明好憂愁，又驚住人哋話我冇信心啊！喺啲基督徒面前就要扮嘢，明明好憂愁都要主嚟平安，主嚟平安咁樣。咁我就相信彼得就唔係咁嘅意思，即係我哋嘅喜樂同埋憂愁同時存在，係我哋生命嘅一個呈現嚟嘅，我哋一個狀態嚟嘅。咁我最近聽見一個弟兄嘅分享咧，都好感動。就係、是、佢弟兄話咧，佢最近失業，咁佢好憂愁，因為揾工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咁有經濟壓力，各樣壓力。咁而即係弟兄嘅屋企冇嘢做，就都真係憂愁，我都好明白。不過佢話咧，這個憂愁冇奪去佢心裏邊嘅喜樂，因為佢心裏邊佢靠住耶穌有喜樂。佢喺大家一班人嘅團契裏邊，佢見到神嘅同在，佢好有喜樂。佢將佢嘅擔憂同弟兄姊妹分享，弟兄姊妹為佢祈禱，佢感受到大家嘅愛咧，好喜樂。啊，我聽完咧，真係係喎，真係喜樂同埋憂愁係同時存在喎。咁咧，另外一個人我就諗起係我教會香港，我哋好熟嘅，我哋小組裏邊個姊妹。咁咧，佢就患咗幾年前患咗腦萎縮症。咁呢個症咧就好奇怪，世界上好少個案係咁。咁呢佢咧就係身體退化得好緊要。啱啱幾年前仲係行得走得翻嚟教會參加小組，之後咧就要坐輪椅先至翻得嚟教會。到今時今日係唔翻得嚟教會，喺屋企都唔可以照顧自己。咁佢已經知道咧，佢離世日子近啦。佢最近即係 send 俾我哋嘅 message 係佢已經預備好曬自己後事，安息禮拜點做，之後佢就骨灰點樣處理各樣，已經寫好曬。咁但係佢喺面對緊咁大嘅患難裏邊咧，身體疾病痛楚裏邊。有冇憂愁咧？有憂愁。不過咧，我見到佢嘅憂愁冇奪去佢心裏邊嘅喜樂。佢每次喺 WhatsApp 群組，我哋同一個小組群組發出嚟嘅信息咧，都係好鼓勵我哋小組裏邊弟兄姊妹嘅。咁我哋調轉佢成日鼓勵我哋，我哋又諗唔到咩可以鼓勵佢係嘛？即係又唔知講咩先去鼓勵到佢。見到佢咁嘅情況，我哋心裏邊好傷心，唔識得點鼓勵佢。不過佢調轉成日鼓勵我哋。咁我就見到喺佢身上面的而且確有主耶穌嘅同在，係因為主耶穌嘅救恩令到佢有喜樂。雖然有憂愁，但憂愁係暫時嘅。佢心裏邊嘅喜樂係大嘅。我哋睇到保羅啦，佢喺監獄裏邊坐監會唔會憂愁咧？肯定有，唔會話我坐監真係冇憂愁。我相信有，但係佢係寫信鼓勵腓立比弟兄姊妹話：你們要常常喜樂，靠主常喜樂。 咁咧，佢同時我哋都見到咧，佢有一種喜樂喺佢裏邊，係佢有憂愁，不過憂愁暫時。咁聖經裏邊咧，即係講到我哋嘅呢啲嘅試煉咧，好似煉金咁樣鍛鍊我哋嘅信心。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見過煉金屬咧？煉金屬一啲金屬喺嚿火爐好高温裏邊煉嘅時候咧，一陣嗰個金屬咧就越嚟越純正啦，越嚟越純。聖經話咧，我哋嘅信心喺試煉裏邊繼續倚靠主，倚靠主經歷呢啲試煉嘅時候咧，我哋嘅信心就比金子更寶貴。咁我英國嘅文學家 C.S. Lewis 咧，佢話苦難咧係有消毒嘅作用。咁例如一個器皿污糟邋遢，咁唔用得啦，係咪啊？咁我就要經過一啲苦難嚟消毒下佢啦。哇，好似攞去高温消毒咁樣，攞去消完毒先係攞出嚟。哇，乾淨曬個器皿啊！而家用得啦。神話而家我用得你啦，你消過毒啦，咁樣成為聖潔，可以被神使用。咁咧，我哋咧喺試煉裏邊咧，去繼續倚靠主嘅時候咧，有喜樂嘅時候咧，我哋咧可以得著咧稱讚、榮耀、尊貴。咁喺喺聖經咧第八至到第九節呢度都講咧，我哋咧係雖然我哋未見到肉眼冇見過耶穌基督，我哋咧卻係愛佢，因為我哋咧經歷到主嘅同在，我哋心裏邊愛佢，我哋咧渴慕與主同在。正如我頭先講嘅，而家我哋咧感受到與主同在係有喜樂，我可以想像到將來嗰種與神聯合、與基督聯合嘅狀態係點咧？一定比而家更加喜樂。咁係點解咧？因為我愛佢。咁調轉，如果我唔愛基督咧，唔愛基督，咁你同一個人永遠聯合，假設你都唔愛佢嘅，你叫佢同即係住埋一齊，你唔開心啦，係嘛？但如果兩個人係相愛嘅，即係拍拖相愛，哇！佢不知幾渴望住埋一齊，就好喜樂。咁我哋咧渴慕與基督同在，都係因為咧我哋愛佢。咁咧聖經話咧，我哋就有滿有榮耀嘅大喜樂。咁我即係去分享頭先我 BB 嘅見證。我哋同 BB 咧起咗個名叫做恩琪，係因為喺呢個過程當中，你嘅經歷神好奇妙嘅恩典。咁決定咗終止懷孕之後咧，唔代表冇憂愁，其實有嘅，我好擔心。咁再加上咧，每次去檢查咧就。其實每次我檢查，我都祈禱、祈禱、祈禱，希望醫生話俾我聽，醫好咗啦咁樣，哇、哦！神醫好咗佢啦咁樣，咁我就好開心啦。咁我哋好懇切祈禱，但係始終呢件事冇發生。不但止咁，而且每次去檢查咧，醫生都同我講咧個問題越嚟越嚴重，聽到我咧真係越嚟越憂愁，唔憂愁都唔得。咁咧跟住就越檢查咧，到 B B 越大越大嘅時候，照超聲波越嚟越準確嘅時候，就話唔單止心臟嘅問題啊，胃又有問題。好啦，再過多一個月去檢查，嗱唔單止胃有問題，心臟有問題，個腎都有問題。哇！聽到我咧話神啊，即係我求你醫治佢，但係哇，即係次次不但止冇醫治，仲係更加嚴重嘅問題。咁心裏邊咧係有憂愁，好擔心。好擔心，其實甚至醫生話，其實個 B B 出世之後咧，可能生存機會都渺茫。咁或者出世就要即刻做好多次手術咁樣。哇！咁我聽到我咧做媽媽嘅咧就好擔心。咁不過咧，我哋喺嗰段時間咧好感恩，就係神派好多弟兄姊妹嚟為我哋祈禱，嚟幫助我哋。我哋自己冇信心面對，我哋信心軟弱，但係好多弟兄姊妹咧嚟為我哋祈禱，我哋感受到咧祈禱而嚟嘅力量。感受到在祈禱裏邊咧，係重生再次見到上帝為我哋預備嘅救恩，重生見到在基督裏邊嘅榮耀嘅喜樂。原本係差唔多見唔到噶啦，我俾憂愁遮住我自己，蒙蔽我對眼，我乜嘢喜樂都見唔到，淨係見到而家 B B 好嚴重，我唔知點算。咁不過咧，神藉住呢啲弟兄姊妹咧，好似叫我重生發現有噶，你裏邊有個喜樂噶，有嘅。咁咧，我哋每日一齊敬拜。一起祈禱，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哋每日唱一首詩歌就係常常喜樂，每晚都唱，每晚喺神面前敬拜，每晚都唱常常喜樂。第二朝我去翻工，咁我做老師，有個同事咧，每朝就喺我入課室之前嚟同我祈禱。佢話：阿楊傑，唔好擔心，你唔好苦埋瓜咁樣入課室教書啊，真係嚇親啲學生。嗱，你要喜樂，嚟我同你祈禱。哇，咁我真係好奇妙，佢祈完禱之後咧，我就好似重生得力，行入課室，真係好喜樂教書。 我的學生怎樣都看不到，原來是我有個 BB 有這麼大問題。那呢是這樣一日過一日，一日過一日，一日過一日，去到 BB 就來出生的時間。那我現在即是我們一起來看吧。第三，過去是怎樣的呢？那我們基督徒的喜樂呢，原來不是只是一種情緒上面的感受。基督徒的喜樂呢，其實是源自於耶穌基督的救恩。咁咧，源自於神俾我哋預備救恩，係我想講嘅咧，就係有根有基嘅。如果一朵花冇根嘅話，好靚都好，一陣就冇咗啦，凋謝。如果佢有根咧嘅植物咧，佢就可以生存好耐嘅。咁我想講，我哋個喜樂都係咁樣，可係好堅固、好持久嘅喜樂，唔係一陣冇咗嘅感覺就可以。哎，我今日感覺好喜樂啊，聽日冇咗。聽日我冇啦咁樣，但唔係咁。咁我哋呢個救恩咧喺彼得呢度第十節話咧，論到這救恩，那預先説你們要得恩典嘅眾先知早已詳細地尋求察考察。咁咧下邊咧佢繼續彼得繼續講咧，呢一個救恩咧唔係佢當時嗰啲信徒唔係當時先有嘅。不是耶穌基督呢，即是釘十架之後才有個救恩的，不是啊。他說，你們看看本聖經，看看舊約聖經，整本聖經呢都是講緊神的救恩，整本聖經裡面的先知呢都是為這個救恩作見證，都是一路講緊上帝由創世而為我們預備的救恩。那呢，我們今天都是同樣，我們今天的基督徒，我們都是，我們可能跟彼得一樣，看看一本聖經，看看過去的眾聖徒，歷世歷代聖徒怎樣是去經歷上帝的救恩的，怎樣去見證上帝為他們預備了救恩，而他們可以靠著神在試驗中有喜樂的。那麼彼得當時他說，看看聖經，即是指舊約聖經，我們今天多了有新約聖經，看新約聖經、舊約聖經，還看教會歷史，耶穌基督升天之後設立教會，教會到今有2000年的歷史，在2000年歷史當中，我們見到眾聖徒一同去到查考，去到查驗上帝的救恩，上帝的作為是怎樣，上帝的救贖的故事是怎樣，上帝在今天做什麼工作，上帝在昨天做什麼工作，今天做什麼工作，將來要成就什麼工作，我們去查驗的時候，去研究的時候，我們心裡面就是很有喜樂。為什麼呢？因為見到哇，神你的作為真的很奇妙啊，哇！原來我信神真的沒有信錯，哈，真的很好，我們就會越來越喜樂。那我想即弟兄姊妹留意呢，這個聖經說眾先知 是仔細的尋求考察。那我就去 我預備經文的時候，我在想眾先知的仔細預備考察。那我今天做神學生，即都要仔細預備考察，才可以察驗上帝的作為。那今天我們做基督徒的都要好像眾先知那樣仔細尋求考察，才見到上帝 在這個創造歷史當中，在這個救贖計劃故事當中的奇妙的作為。你不去仔細查驗考察見不到的，是肉眼真的見不到。肉眼我們只是見到升官發財就開心，阿仔乖又開心等等，見不到是原來因為上帝的工作而開心。那我們仔細的 查考的時候，見到上帝工作的時候，見到上帝計劃的時候，我們真的很喜樂。聖經說我們因著耶和華而得的喜樂就是我們的力量，這個力量是可以讓我們面對今日暫時的憂愁。聖經說暫時的憂愁。那我說回那個恩期，恩期出世之後，我們很希望上帝醫治他，不過醫生告訴我，出世之後現在檢查心臟檢查得清楚過之前照超聲波，之前照超聲波的時候告訴我們可能出世要做手術，這樣他說因為這樣照得更加清楚的時間，我們發現這個心臟真的比起之前未出世之前我們所知的更加嚴重，所以手術都不能做了。那我們聽到真的更加憂愁，哎呀，真的這樣。我以為我猛地祈禱，很懇切祈禱，很期待上帝醫治他，誰知得到個相反的結果。不過呢，在那段時間我們繼續每日去倚靠主，繼續每日唱著常常喜樂這首詩歌，繼續去禱告，感謝主。很多弟兄姊妹說我們一起禱告，我們每日 BB 在瑪雅麗醫院，我們每日在那裡探他，很感恩，就是中間有一段時間好回很多，即是可以回家，表面上看起來跟其他 BB 沒有分別，那我們很開心帶他回家。 但不過呢個日子都唔長，之後咧佢就又再係心臟復發，我哋就又要帶翻佢翻去醫院。咁喺醫院裏邊，我以為我係全世界最特別嗰個先會生一個有病嘅 BB， 我以為我係最特別。點知一見成個病房，瑪麗醫院咧，成個兒童心臟病房全部都係心臟有問題 BB， 我真係哇，點解有咁多噶？佢話因為全香港有問題，心臟有問題 BB 全部一次過 transfer 過嚟呢度，所有港九新界都喺呢度，見到有咁多有問題 BB， 我突然間感受到其實人生活喺呢個世界上係真係唔知點解會有呢啲 BB 出世，真係有一種苦難。佢哋嘅爸爸媽咪都唔知點解，其實個個都健健康康，唔知點解會生一個有病嘅 BB。咁但係個唔同就係我哋喺病房裏邊都嘗試同其他嘅即係媽咪或者即係屋企人傳福音，佢哋好奇怪就係話：點解你預先知道 BB 有事，你唔攞咗佢啊？其實成個病房咁多 BB 係得我哋一個 BB 係預先知道而冇攞咗佢生佢出嚟嘅 BB， 其他全部都係唔知道或者check 唔到或者 check 漏咗或者諸如此類，反正個個都係唔知道生咗落嚟嘅。佢哋嘅爸爸媽咪都諗：哎呀，早知道就攞咗佢啦！佢哋唔信耶穌嘅。咁我哋乘機同佢哋分享，我哋係基督徒，我哋有屬天嘅盼望，我哋睇嘅唔係睇今生今世嘅生命，我哋喺世上邊寄居，第時我哋就去天上邊與神同在。所以我哋珍惜每一個生命，我哋生佢落嚟。生命在神的手中，神要给他生活几耐就几耐。咁结果咧 ，B B 就系81日之后就翻天家。我哋非常之唔舍得佢，但系不过咧，我哋知道咧 ，B B 已经走完咗世上寄居嘅日子。其实行喺神嘅旨意里边咧，81日同埋81年系冇乜分别。调转唔行喺神嘅旨意里边，系81年都冇用啊！81年神话你冇用。咁係神係睇重嘅，唔係生命嘅長短，而係生命一個生命有冇活喺神嘅裏邊。咁我哋咧即係教好感謝教會咧，為 B B 安排一個安息嘅禮拜，安息禮拜俾我哋好大嘅安慰。我哋咧知道將來我哋會喺天家同 B B 相見。咁咧我哋心裏邊雖然有憂愁，不過咧我哋有喜樂，因為我哋知道無論是生是死，都不可以叫我哋同神嘅爱隔绝，都不可以叫 B B 同神嘅爱隔绝。我哋将来会与神同在，亦都会与 B B 相见。咁咧，而家咧，即系喺结束嘅时间，我希望即系去到盼望鼓励大家，我哋因着主耶稣嘅救恩、父神嘅慈爱，我哋咧凭信心可以喺试炼当中咧系有大喜乐。咁我哋睇嘅时间，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哋唔系睇而家呢一刻发生咩事 ，this moment 点样，唔系。神要我哋將眼光放遠啲，放到未來，未來嗱嗰度點點點，我哋多啲諗下未來，我哋咧就可以有力量過今日嘅生活。我以前覺得咧，過去唔關我事啊，過去嗰啲過到去啦，仲關我咩事咧？唔係，我而家覺得過去都好緊要，因為喺過去嘅時間，我睇到神喺過去嘅日子點樣工作，神喺過去的日子咁樣工作，一路個故事一路持續，好似一台戲咁樣演到今日嘅時間。上帝見唔過去咁樣工作嘅時候，今日佢都係一樣咁樣工作，聽日佢都一樣咁樣工作，一直至到永恆，佢都係不變嘅神。係啊，我哋一齊祈禱。親愛嘅天父上帝，親愛主耶穌，親愛聖靈，好多謝你爱我哋，喺创世嘅时间咧，就为我哋预备咗救恩。多谢你，让我哋因着神你嘅救恩嘅缘故，我哋可以而家面对试炼嘅时间，我哋暂时忧愁，但系我哋有大喜乐。我哋感谢赞美你，求你加添信心俾我哋，让我哋有力量面对你今日嘅挑战，能够出去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能够同世人见证我哋系属神嘅子民。我哋係喺屬靈嘅國度裏邊有新嘅身份，同其他人唔同。因着同其他人唔同嘅時候，我哋可以有唔同嘅價值觀，我哋有力面對今日生活上各樣嘅挑戰。主求你加力俾我哋，多謝你聽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